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94集，兄弟面个鸡。宴还没有想完，外面的门就被人推开了，进来的是教练跟秦闪等人。休息室里，其他替补队员跟 OST 战队的工作人员全都站起来，一窝蜂似的围过去。 教练， 我们赢了！ 口中叫的是教练，但目光却是看着秦冉的方向。他们各个组群里已经将秦冉一区那个账号的截图传遍了。就算是 OST 战队，除了几个老队员，也很少有一区的账号，但却听过一区的传说。也都看了易继明的采访，知道这是以前 OST 的老队员。老队员都有谁，外人不知道，可他们 OST 内部却清楚得很。一个个看着秦闪的目光是已经有压抑过的狂热。秦闪拉上了黑色的卫衣帽子，半遮住了额头。他目光在整个休息室扫了一圈，低声笑了笑。我找严。其他人没事出去吧。教练跟在他后面几步，见那些人似乎愣住没动， 都出去。 哗啦啦，一行人全都出来休息室的大门，终于缓过神来。 我操，刚刚那是那位吧？ 应该好像差不多就是他。 有人缓缓开口。屋内，严下意识地收起了手机，从电竞椅上站起来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最后停留在秦冉身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忽然他有些不安。 教练。 他朝教练喊了一声。教练只看了他一眼，目光挺冷淡的。秦冉没有坐，只是半靠在门边电竞椅的扶手上，直接将目光转向严，眉峰挑着，开口道。 说吧，为什么要对杨飞下药？ 教练跟易继明这些人都跟在秦冉后面，尤其教练的态度，严不是傻子，他能意识到就算是对待杨飞，教练也没有这么礼待过。严心里一沉，他抿了抿唇。 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 宿舍一定会装监控，杨飞的东西拿去测定，指纹一查就知道谁是谁了。 秦冉往后靠了靠，他捏了捏手腕。 杨飞的手这次落下隐患，以后再也不能打比赛，就算是赔偿金也会拖死你。 教练一直觉得杨飞就是被人普通的暗害了，过段时间就好。眼下听到秦冉的话，几乎失声开口。 秦小姐，你说杨飞的手？ 易继明想也没想的低垂着眉眼走到严面前，朝他的脸狠狠就是一拳。他垂眸的时候不复刚刚受采访时的风轻云淡，眸底是一片血红色，一头平日里看上去浪荡不安的黄毛此时也显得十分的冷肃。 为什么要害杨神？ 要害 OST。 OST 一路维持到现在并不容易，当初秦冉离开基本就是他和杨飞一直坚持下来的。易继明平日里在队伍中的形象就是不着调的，跟教练还有杨飞的老成不同，第一次看到他变脸，由此可见杨飞的手可能真的。严愣了一下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心脏狂跳，脊背上冷汗滚滚。 不可能，他们告诉我那只是让杨飞今晚不能上场而已，怎么会从此以后不能打比赛？ 听到这儿，秦冉点点头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看向教练说道，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， 这件事云光财团会处理好。至于严这种品行的人，就算云光财团不插手，以后也没有任何电竞战队会收他，再无前途可言。 教练嗯了一声，但背后还是一层冷汗。秦然走后，他目光转向易继明。 杨飞他情况我不清楚，不过送到秦神的朋友那儿了。 易继明狠狠地看了严一眼。教练给云光财团那边打了个电话，杨飞跟严都需要云光财团处理。尤其杨飞，按照易继明说的，送到医院都没救，也只有云光财团能有门路了。教练的电话很快就被接起，是助理的声音。 他的手可能有后遗症。 听到这句话，助理显然也愣了好半晌，深陷紧张。 没事吧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马上让人联系 M 国。 教练又说了在秦冉那儿，马上让人把杨飞送回来。那边的助理已经让人联系 M 国的人。听到教练的这句话，他又忽然放下手。易继明没有听到几句，见教练挂断了电话，表情似乎有些古怪，着急地问了一句。教练把手机放回去。 怎么说？他们那边的人说在秦小姐那里。那…… 他没有说完，但其实是那手断了也没事。易继明怔住了。两人最后还是担心杨飞的情况，给杨飞发了一个视频。杨飞此时正半躺在顾西池实验室的椅子上，接到易继明的视频，他笑了笑。 你们晚上那场比赛打得可以啊。 尤其秦冉，微博晚上爆了两个热搜，都是关于秦冉的。 你现在怎么样？ 易继明看了一眼镜头。原本他以为秦冉的朋友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地方，谁知道镜头后面竟然是一堆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精密仪器。易继明被吓了一跳，哼，这哪是普通朋友家呀，这他妈是个实验室吧。与此同时，秦冉他们也回到了顾西池家。秦冉直接朝三楼的实验室走去，杨飞还半躺在病人椅子上。看到秦冉回来，他手撑着椅子立马站起来，精神有些不振。 秦神。 秦冉侧身看了他一眼，侧身拿起放在他身边的单子看了看。一份医学组织内部花里胡哨的报告单，秦冉看不懂，精致的眉蹙着，挺烦的丢给了身后的程俊。程俊随手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微微往旁边靠了靠。那边的顾西池拿着试管忙碌着。 不用看了，你这朋友没啥毛病，等会儿我配个药给他就好了。 顾西池把试管放到架子上，又拿起显微镜观察着裴阳敏。听到他的话，秦冉放下心，看来是没有多大问题。就程俊一开始在休息室里说的话有些吓人。程俊也看完了，抬手把单子扔到了桌子上，似乎知道了秦冉在想什么。他眉头略微抬了抬，挺不满意他的怀疑。 我没危言耸听。 杨飞也就放在顾西池这儿，不然随便搁其他人那儿，这双手以后能不能打游戏真的难说。秦冉拿手摸了摸鼻子，低头不再说话。实验室中央的那台电脑视频又发过来了。顾西池拿着显微镜，正要往另外一台仪器那边走，此时又要折回去接视频。江冬夜本来坐在杨飞身边的，挺高冷的在翻微博的，余光却一直注意着这边。见状，立马站起来。 顾哥，您别动，让我来。 他接过顾西池手中的显微镜，拿到另一个仪器上。顾西池摘下了医学手套，按了接听键。 小池啊，你们的报告确定明天发布？ 视频那头的依旧是医学组织老头的脸，他拿着一张报告单，推了一下鼻梁上架着的眼镜。 赶紧发了吧，这个月你别再找我要另外的研究了。 顾西池有些妖的眼睛微微眯着，老头炸起来。 哎呦，你这孽徒！ 程俊见秦冉不看他，也插着兜慢悠悠地走过来，语气轻慢道： 我的名字就不要数了。 爱徒，你还在啊？ 看见程俊，老头立马换了个和蔼可亲的语气，狰狞的脸收了起来。 这次又不署名了？ 程俊当初在医学组织跟人一起做了不少研究，当然他一般就随口动动，自然有人跟在他后面抢着进行实验。第一批学员有一大半花国学生的毕业研究灵感都是程俊提供的，但他从来不署名。程俊漫不经心地了一声，他伸手接过顾西池晚上打出来的报告，垂着眉眼看。视频里的老头找了一支笔出来，把程俊的名字划掉，忽然间又想起了什么。 聂图，你有跟那大佬说资助的事情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医学组织穷得快要揭不开锅了。 他抬头看了一眼顾西池，开始大吐苦水。顾西池跟老头确定完时间，就转身准备去给杨飞配药。听到这一句，他又侧了侧身，眉头拧着。 不知道啊，我晚上试着联系联系。 那钻石大佬神出鬼没，虽然两人也是朋友，顾西池也不一定能够随时找到他。除了马修，其他道上传言的两个罩着顾西池的大佬，顾西池本人都很少见。程俊正伸手从小二的托盘中拿了一杯水，低头抿了一口，听到这句话，眉不动声色地挑了挑。顾西池给杨飞配好了药，直接让他吃下去。 小二，水。 顾西池打了个响指，小二就又拖着一杯水过来。杨飞不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，但从踏进顾西池家的时候，他每一秒都在被震惊着。就着水把药吞下，杨飞的目光不由地落到小二身上。 这机器人你哪里买的？ 他也想买一个。江冬夜之前就想问顾西池这小二的事情，他准备回京城也在家弄一个全自动化的懒人大厅。听到杨飞的问话，他的目光不由地移过来，竖起了耳朵。顾西池白衬衫的袖子卷起，认真地给杨飞检查着，闻言含糊不清地开口道： 买不到的，私人定制。 另一边，秦冉放下杯子，风轻云淡地开口道：你们聊，我回去睡觉。晚上，秦冉洗完澡，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从背包里拿出电脑，打开来一看，已经11点多了。他最近心里有些不安，虽然早上已经给陈淑兰打过电话，这一会儿还是想要给陈淑兰发个视频，确定陈淑兰的状态。可看看现在的时间，他还是放下了电脑，拿起手机，微信上易静明给他发过来 OST 的官网，秦冉点进去链接，就自动的关注了官网，似乎还发出了一条什么朋友圈分享。他还没来得及去看，门就被人敲响了三声，十分有礼貌的又绅士的三声。秦冉头发已经半干了，顾西池家又是常年恒温24度，他随手把毛巾扔了就去开门，门外是程俊，他半懒散的斜靠在门框上，似乎在低头思索着什么。听到开门声，他才微微抬了头看向秦冉，他一双桃花眼挺亮的，似乎还反射着细碎的笑意，映着灯光都显得极其的柔和。秦冉咳了一声，又沉默了一下。程俊就笑，他也没有换姿势，半侧着头，嘴角漫不经心地勾着。 我是来听你解释的，秦神。 半晌后，秦冉侧了侧身，开口道：进来说。 第一次等我上号就认出来了吧？ 程俊坐到沙发上，白皙的手指搭在一边，似乎很不经意地问道。秦冉给自己跟程俊都倒了一杯水， 闻言头更低了，彻底放弃自己。是吧？他原本以为问了这些，程俊一定会继续问他三年前的事儿。他漫不经心地捏着杯子，在想对策。可没想到，问完了这一句，程俊再也没有说什么。他喝完一杯水，就站起来要出门。秦冉有些愣地放下杯子，顿了顿，也跟着站起来。程俊开门出去，在一只腿要跨出去的时候，才转了转身，伸手虚抱了秦冉一下。房间灯光不是很亮，程俊的声音又低又缓，还带着几分沉沉的沙哑。他几乎咬牙切齿，但又隐忍着莫名情绪地开口道： 也等了你三年。 砰，门被关起来，秦冉有些愕然地站在原地。好半晌，他才抬头，慢吞吞地往沙发的方向走，坐回到沙发上，放在桌子上的手机亮了一下，秦冉没有理会。又亮了一下，秦冉就伸手拿过来，是妍希的消息。第一条是他那张朋友圈的截图，上面是他分享的 OST 官网号，下面显示着他在魔都的某条街道。妍希说： 兄弟，也在魔都，面个鸡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